感觉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最远的诗篇。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

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照遍眼底散

最初的情怀。是祝福是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拉近地狱的平面。